第159章，最后一次处罚。明明只是一座郊区哨塔，倒塌的那刻，整个考场都随之震颤了一下。山顶的景象出现了刹那间的割裂，仿佛可以透过晨雾看见曾经熟悉的金属网和仓库型建筑。建筑顶端是斑驳的白漆，印着 NA7232 的字样，那是被藏起来的主控中心。其他人并不清楚，油货和秦鸠一眼就能认出来。飞溅的尘土带着灼热的温度，蹭过去的时候能烫破皮肤。油货抬手挡了一下，隔着战术手套都能感觉到刺痛，脚却义无反顾地朝前迈去。刚要接近主控中心的景象，又在震颤中闪动了几下，就像信号不好的录像。紧接着，系统的声音响彻整个考场： 考生故意损毁考场核心建筑，已造成严重违规。鉴于本场考试不设立监考处，按照考场规则，应当予以处罚。处罚时间3小时。计时正式开始。 话音刚落，人群中不断响起嘶的抽泣声。油货感觉左手臂一阵刺痛，低头一看，就见那里瞬间多了一道伤口叠在旧伤之上，殷红的血流淌出来，很快阴湿了卷在手肘的袖口。这伤和之前一样，像是被飞溅的弹片割出来的。油货抬起眼，就见秦鸠的手臂上也多了一道口子。再环视一周，在场所有人的左手臂都是血淋淋的。余文抓着手臂在旁边跳脚，哎呀哎呦叫得凶。迪离要脸，龇牙咧嘴，愣是没吭声。赵家童反应最快，钻进车里给众人拿绷带。高奇922021的脸色和油火秦鸠相似，都不太妙。倒不是因为痛，他们这群人什么场面没见过，没几个怕痛的。脸色之所以不好看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伤的来源。 刚刚有东西飞过去吗？ 高奇直接撕掉了袖子，胡乱擦着血。021保持着高度警惕，漆黑漂亮的眼珠在夜色下极亮，他扫视了一圈。 没有。 我也没看到。哎，老大，你们看见没啊？ 没有东西。秦鸠甩掉血，摇了摇头。油货眉心紧蹙，脸色渐冷。没有攻击，没有飞来的榴弹，没有任何征兆，700多号人就同时受了伤。这比看得见摸得着的危险可怕多了。油火接过赵家童递来的绷带，正要缠上，却见那道伤口又慢慢收束起来，血液凝固，眨眼间就结了疤，又脱落掉了。如果不是袖子上的血迹还在，痛感没消，他简直要怀疑刚刚的伤口是幻觉了。人群中又是一阵此起彼伏的惊呼，显然伤口愈合的也不止他一个。 这是什么惩罚？ 有人在抽泣声中问道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，因为大家还没来得及细想，身上就又出现了新伤。这次是在颈侧，脖子是最脆弱也最关键的地方。胆小一点的考生捂着颈侧，脸都白了。有人拼命地摁住伤口，面色惶恐，生怕下一次会直接横亘在动脉上，那他们就真的要葬身在这里了。好在这次的伤同样没有持续很久，几秒后再度消失，依然只留下了疼痛。胳膊疼，脖子也疼，很多考生顾头就顾不了尾，简直不知道先捂哪里。 短暂的几分钟，他们身上不断的出现小伤口，又不断愈合，难受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大家的脸色也越来越差。不久后，有姑娘爆发出了一声尖叫，那个瞬间，所有人都感到左胸口一阵疼痛，钻心剜骨。突如其来的剧痛让人措手不及，他们攥着衣领，痛吟着弯下腰，更有甚者直接跪倒下来，额头抵着地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该怎么形容那种痛呢？就像有人握着一把无形的刀，锋利的刀刃破开皮肤，一寸一寸地钉进心脏。就连游货都后退了一步，背抵在树干上，低头闭了一下眼睛。游货缓了一会儿，睁开眼，视野因为疼痛变得一片模糊，很难对焦，只能看见血迹从心脏部位涌出，在衬衫上化开，眨眼就覆盖了半边身体。这种感觉对游货而言并不陌生，当初在古堡里试图杀死公爵的时候，自己就做过这样的事，握着秦鸠的手，把短刀压紧自己的胸口。游火甚至能回想起心脏裹着刀刃跳动的感觉，跟现在一模一样。那几分钟漫长的像一个世纪，很难分辨血有没有继续在流，因为衬衫已经没有空白的地方了。应该是止住了，游火心想，因为心伤又来了，手臂、肩膀、腰侧都出现了大片的疮口，它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加深，直到露出骨头，又慢慢收束回来，全部愈合。然后是眼睛，当世界在尖锐的刺痛中陷入黑暗，那一瞬间的感觉依然似曾相识。接着肩骨、脊背、手臂上出现了长长短短的割伤，最危险的一道划过他清瘦的下颌骨，沿着脖子落到了锁骨上，每道口子都凝着一层霜，像是处于某个极寒的环境中。这是最多最疼的伤，也是最干净的，因为血还没流出来就已经凝固了。 游货突然明白了这个处罚究竟是什么，有人开始哭了，他隐约听到了哭声，伤口出现又消失，痛觉却始终都在，一层叠一层，终于有人支撑不住了，哀吟和呜咽像涨潮蔓延成片。倏然间好像所有人都在崩溃，冷汗从鬓角滑落，游货眨了一下暂时失明的双眼，苍白的嘴唇抿成了一条平直的线。他忽然觉得有点抱歉，那一刻谁的手指触碰到了他的脸，很轻，接着是手臂、肩膀，有人在黑暗中摸索过来，以拥抱的姿态低下头，低声问他， 是在回溯吗，大考官？这个处罚是在回溯你受过的伤吗？ 游货嘴唇动了一下，秦鸠的手指落在了他闭着的眼睛上，轻的像是不敢碰。他的声音哑透了，低而干涩。 你的眼睛也这么疼过吗？ 过了一会儿，游货哑声说：还好。 还有这些冻伤。 秦鸠手指触到了他的下颌。 这是什么时候的？为什么有这么多？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 失明感渐渐消退，游货在适应重新出现的世界。游货依稀看到了光，很小的一点，像极远之处的星。等到一切终于清晰了，他才发现那来自于秦鸠的眼睛。游货缓过了那一阵疼痛， 很久以前的伤了，在你进系统之前，原因忘了，训练不小心吧。 秦鸠身上有同样的伤，自己经历的那些秦鸠也跟着经历了一遍。伤口出现在自己身上时，他可以视而不见，但出现在了对方身上，就让人难受异常。他想赶紧结束这一切。游惑抵着秦鸠的肩膀歇了一会儿，又重新直起身。 处罚要持续3个小时，现在还没过半。 他转头环视了一圈，大多数人已经扛不住了，跪趴着或者蜷缩着，疼得几乎休克了，只有监考官们还能保留一丝清醒。 这么下去不行，我们得进去。 游惑的目光又投向了倒塌的哨塔，主控中心的影像时有时无，出现得越来越不稳定。秦鸠重重地捏着鼻梁，反反复复的受伤让他们两个都尽显倦态。游惑抬眼看着山顶， 你还记得镜像人那场吗？154试着把我们转移到了附加考场，街道的景象就是这样的。那次是因为有程序干扰，不够稳定。这一次，刚好相反。 游惑皱了一下眉，又一片新伤出现了，疼痛变本加厉。他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 系统在试图稳住这个考场，重新藏住主控中心。 两人在说话间努力地靠近那块地方，主控中心就像接触不良一样，总是一闪即逝，出现的时间永远超不过一秒。秦鸠掏出手机，这才发现在刚刚那段时间里，154一直试图联系他们。 老大，92一直没有回音，我试着跟你的手机建了联系，能收到。老大，你们怎么样？进入主控中心了吗？我正在想办法侵入考场，给我一点时间。 对于154来说，一切跟系统本体之间的较劲都是冒险。秦鸠立刻回道： 侵入太危险，暂时不用，帮忙制造一点混乱就行。我们试着进入主控中心。 很快，对面回了信息，言简意赅一个字： 好。 休息处的废旧公寓里，楚月活动了一下手指，对154说： 制造一点乱子，让考场不稳定是吗？ 对，你有主意吗？ 不用动系统的核心，只要你像之前一样占用一下广播系统就行了。 你要干嘛？ 干一票大的。 楚月坐直身体，拿起那个组队本说 A 把登记本留给了我，就是想让我在关键的时刻用一下。唉，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 这次对谁播报？ 全系统，所有人。 154的表情像死机，片刻后他缓缓竖了个拇指。 你们真够疯的。 5分钟后，一道组队邀请响彻整个系统，监考区、休息处以及数以万计的考场，所有人都听到了这段邀请。邀请一发出，154和楚月就守着面前的屏幕等回音。在这种时刻，一分一秒都显得尤为漫长。他们等了很久，就在他们以为要另寻他法的时候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段信息，信息发送人是监考官061。发送内容是： 9213考场有4位考生自愿加入队伍，连同监考官061、279，共计6人，名单如下。 后面是6个陌生的名字。这段信息像摁下了某个开关，更多信息潮水般接二连三地涌进来，屏幕滚成了片。0812考场共计11人，0227考场共计8人，1139考场共计28人。考场上，游惑和秦鸠站在白色哨塔的碎片之下，主控中心的景象已经几分钟没能出现了，就好像系统已经强行稳住了考场，努力缝合上了这道裂口。 就在这时，整个考场又颤动起来，像一场隆隆不断的地震。油火抹掉唇边的血迹，和秦鸠对视一眼。这个动静大得出乎意料，他们很好奇鹦鹉四究竟用了什么方法。突然，秦鸠余光里瞥到一片黑影，刚转开的头又转了回去。他眯眼看了片刻，又抬起武器上的瞄镜确认了一遍，这才碰了碰油货的脸，指着远处说： 大考官，往那边看。 油货只看了一眼就愣住了，就见森林边缘浩浩荡荡的人影凭空出现，粗粗一数，算了，根本数不清。金鸠手机又是一震，他低头看到了一五四的信息， 都是资源入队的，截止到现在一共3642人，久等了，老大。 油货第一反应居然是系统说的那句，本考场为单人性质，其他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但他转瞬就明白过来，既然都已经加入了队伍，那这3642人就都是他，根本不存在其他考生。这个举动乍一看非常过分，但细究起来并没有违反规则，只能容纳一位考生的考场前前后后塞了4000多人，能稳定就有鬼了。随着新队员不断加入，人越来越多，地面震颤就越来越厉害。十几秒后，白色哨塔倒塌的地方终于又出现了主控中心的景象，它依然在不断闪动，但停留的时间终于有了延长。秦鸠收起手机一偏头，两人并肩朝那里走去，他们一人一边扎在了主控中心的入口，就像两道桥，把主控中心和考场强行而稳固地连在一起。考生大部队终于可以安心跟上来，顺着入口涌进中心。对于油货和秦鸠来说，守住入口的过程其实非常难熬，不同空间分别拽着你的左手右手朝着两个方向撕扯，每一处关节都是疼的，就像无数刀片被风裹挟着飞过来。那个交界处也是冷的，像是抽干了体内的血，再没有一丝热气。寒冷与疼痛并行，就像之前身上出现的那些冻伤。 其实油货说了谎，那些伤并不在秦鸠进系统之前，而是在秦鸠离开系统后，那是系统第一次给油货处罚。在双子大楼核心区，理由是和考生交从过密，处罚内容是修复一个严重故障的攻击程序，那一套程序封锁在了某个废弃的考场里。考场上暴雪不停，比暴雪更凶的是系统毫无差别的攻击。那大概是油货此生待过最冷的地方，他带着一身的伤，废掉了程序12个攻击口，得以喘息的瞬间，也许是天地太过于安静，油货不知怎么的忽然记起了第一次见到秦鸠的场景。那人站在红瓦屋顶的边缘，低头看过来，眼眸里含着光，像成了烈阳。那天的考官 A 孤身站在暴雪中，扯着手指上缠绕的绑带，满是疲惫又站得板直。他想，他见过一个光明炙热的人，靠着这个他可以走过所有寒冬。